以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3:19，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那今天来到朋友圈的这位嘉宾呢，是我的同事贾萌，欢迎贾萌。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很荣幸请到了贾萌姐来到我们朋友圈来做客哈。来说一下咱们今天朋友圈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本届东京奥运会您最期待的是哪一场比赛，以及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您觉得本届奥运会都有哪些变化呢？互动方式和收听方式呢，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击主页上方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了。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在刚刚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跳板跳水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王涵和施廷懋是获得了金牌，也是为中国获得了第4枚金牌。那目前奖牌榜的一个情况是，中国队获得了4枚金牌、1枚银牌以及3枚铜牌，总计8枚奖牌，并位列于奖牌榜的第1位。就在5分钟之后哈，备受大家关注的中国女排对战土耳其的第一场比赛即将拉开帷幕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比赛现场的体育台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正在东京的有名体育馆。那今天呢，女排的奥运会的比赛呢就将开始了。那中国女排呢在5分钟之后将出场来对阵土耳其女排。现在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呢已经刚刚结束完热身，准备赛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小会来开始出场。确实要看到中国女排今天的姑娘们是非常的兴奋，大家在机场在互相的鼓励来等待这场比赛。我们知道中国队是卫冕冠军，所以说今天的第一场奥运会的卫冕之旅即将开启。我们看到了朱婷，看到了张常宁，看到了袁心玥，应该说这些球员应该是中国女排这次比赛重要的核心的球员。我们开玩笑叫朱元璋的组合嘛，那今天看看在队长朱婷的带领下，在主教练郎平的这样一个精心的指导之下，球队能否取得一个开门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中国女排这次比赛在这个现场呢是没有观众来加油的，但是我们刚刚进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咱们中国的这个球迷是在这个体育场外来给球队加油，正好看到球队的大巴经过，大家也是非常的兴奋，举着国旗给球队加油。虽然不能在场内加油，但我觉得这种气氛和这种心情是可以感染到球员的，希望他们今天能够打出高水平，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 嗯，好的，感谢李维给我们在现场带来的介绍哈，也希望呢在3分钟之后开始的这场比赛，女排姑娘们能够旗开得胜。好的， 好，嗯， 再见。说到女排比赛哈，贾萌姐有关注这场比赛吗？ 嗯，这场比赛呢应该是咱们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首场亮相。 嗯， 这个可能虽然说大家会 平时可能看排球比较多啊，但是每逢到了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中的时候，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关心首场比赛能不能够取得开门红。 没错， 比如说大家能不能够顺利的拿下对手，以及比赛的过程艰苦不艰苦，希望能够在首场比赛中啊，为后来的以后的这个几场比赛能够打好一个局面，打一个基础。 是的，其实这个女排比赛近几年近几届奥运会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了哈。从去年有一部电影上映叫《夺冠》，就是让我们更能近距离的更细致的了解女排运动员们其中的遭受，就是经历过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一段这个经典的对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队长朱婷和郎平的一段对话。当时这个对教练郎平问队长朱婷说，你为什么打球？但是呢，当时朱婷说，为了我爸妈啊。然后后来呢，郎平就说，那你这个这样想的话永远也打不出来哈，你再想想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他回答说，成为你，那句成为你是非常激动的哈，就是问这个反问郎平教练说，你满意吧这个答案。但是其实郎平教练是不满意的，他说，你不用成为别人，你只要成为你自己就行。 对，这个可能是说在夺冠这场这部电影呢，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们都看过，因为当时确实是很热门的一部片子。 是的。 作为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它很好的表现了中国女排从1981年夺得世界冠军，是郎指导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排，到现在年轻的中国女排朱婷这一代人，他们在上一届的里约奥运会上，应有这就是非常努力的拼搏，战胜各种困难，最后夺得冠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像郎指导和电影里面的这个朱婷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呢，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 是说明我们的郎指导，因为他自己有过一个作为中国女排队员的这样的一个 经历， 他可能更多的呢是想，除了说想把这个取胜的信念传递给队员以外，更多的是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从事排球运动的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的初心在哪里。就是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知道自己的初心在哪里，才能够更好的去坚持。所以郎指导呢并不满意说朱婷为了生活，为了父母而打球，也不太满意说我为了学习某一个偶像，包括去像学习他自己去打球，更希望的是朱婷能够在比赛中找到自己。而且我也知道私下里啊，其实郎指导对于朱婷是非常非常的关心的，因为球迷也都会发现现在的朱婷非常像当年的郎指导在气质上风格上。所以像这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入场式，大家都知道朱婷被当选了这个旗手，她的入场式的礼服就是郎指导亲自帮他熨平的。这也说明就是 逐渐对他的重视， 对一个教练对于队员像母亲一样的关心。 所以说真正你热爱了他，所以你才能够坚持，才能把他做好哈。 对，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运动中不仅仅发现说胜败，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 对， 能够真正的去发自内心的喜爱他。这可能是郎指导希望传递给女排姑娘们的这样的一种信念， 是也就我们常说的女排精神哈。里头电影里面也有一句台词非常经典，就是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说有的时候知道不会赢，但是呢还要竭尽全力。 朱婷也在，因为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她也曾经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就是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2018年女排去参加世锦赛，不幸在半决赛阶段就折戟了，被意大利队挡在了下一步，就等于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时回去之后呢，郎指导就给队员们开了一个会，说，哎呀，那个咱们这一次虽然说没有办法给奏国歌了，但是我们要争取把这个国旗升起来。这个朱婷就说，郎指导教给他们的就是，虽然说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呢我们这个求胜的这个意念不能够少，然后即使说不能够取胜，我们也要全力去争取打的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能力。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在东京的这个首场比赛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今天节目真的特别应景哈，因为在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电视上正好能看到今天正在比赛的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的这场比赛，所以也希望女排姑娘们能够放松心态吧，就是能够赢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哈。其实女排精神也是奥运精神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一种展现。 对， 所以它也能就是透露着我们女排精神也在随着时代在变化。 就像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小飞还有我们的一些同事还在聊，说郎指导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排，他们讲的是三从一大的这个训练，然后 三从 所谓三从一大，就是我们要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一大呢，就是说我们要大运动量的去训练，通过这样艰苦的训练。当时在大家如果是看过《夺冠》这部电影的话，你会看到当时郎指导他们去打排球，甚至会打得浑身都是伤， 就是拼命练。 对，就是只有说我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争取到最后比赛的时候发挥出我的能力。但是现在呢，到了朱婷这一代队员，他们其实挺幸运的。现在我们更讲究的是科学训练，也是为了防止运动员在就是如果我们单纯的强调大运动量训练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他不可逆转的伤病，会缩短他的职业生涯。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会提倡让运动员有一个科学的训练周期，劳逸结合，能够更好的把他自己应该表现出来的这个运动生涯中的潜质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也能让他的运动生涯变得更长。 是， 这个是女排现在在探索的。 所以这种奥运里面的比赛的变化，科学体系，有科学体系的来训练运动员，对我们后辈就是年轻一代的奥林匹克的运动员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对，我们一方面是提倡这个科学的训练，因为也大家也会知道啊，咱们的那个奥运会或者说我们所有的体育运动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借鉴了越来越多的科技和科学训练的这样的一些元素，能够让我们运动员的训练变得不那么的痛苦。就是以前老运动员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能够承受大运动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让我们非常的尊重。但是现在呢，我们更希望说运动员除了说我要全力的去争胜以外，也能够很好的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对于运动员的一个期待。就是胜败虽然固然说可喜，就如果是你取得胜利了固然是可喜的，但是呢全力争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为了你的目标去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能够享受在其中，可能会让我们的体育迷更开心。 是是是，就是过程大于结果，其实是哈。 对。 所以原来的运动员可能更在乎的就是这场比赛，我一定要夺金啊，一定要夺得冠军。但是现在可能随着这个心态变化，很多运动员的这个心态也在转变哈。从昨天24号我们的首金就能看出来哈，在这个首金项目当中，10米7步枪比赛当中，杨倩是获得，她是00年的选手哈，21岁获得了第一块金牌。我当时看那个直播，就是特别淡定的表情，就是很心态很放松。然后在这个是夺得这个首金出现之后呢，上热搜的不仅有说她得到首金这一个新闻而已， 还有美甲， 对， 还 有她 心， 还有她的那个胡萝卜的那个小头绳， 对， 头上那个小发卡，还有他的比心动作和他的这个美甲哈，纷纷上了热搜。包括后来下午举行的那个乒乓球比赛啊，这个有一位选手叫这个刘诗雯，他当时也是蓝色的美甲，也是在微博上火了一通哈。 这个其实我感觉特别开心的就是网友在或者说我们的体育迷们，我们的体育观众们，除了说看比赛，然后看这个金牌的归属，看胜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外呢，还会在体育比赛中去发掘一些别样的乐趣，能够把运动员当作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去看待。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可喜的一个变化。因为之前我们总是说这个穿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他们相当于就是穿着战袍的战士，在和平年代的战士，因为他们要在一个相对有比较激烈的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为国争光。有些时候呢，他们会被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点被神化，不允许犯任何的错误，只允许刻苦的去训练，就有点像一个偶像，但是不太像正常不太像普通的人。但现在呢，我们的体育迷或者说我们的媒体都会去发现，运动员和普通人接近的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运动员他身上那种像普通人的地方特别的可贵，因为他像普通人了，就会感觉说更能够去带动普通人。而且呢，我们也能够更宽容对于他的比赛的过程，无论是胜是败是输是赢，体育迷们都能够很好的去接受。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一些个性的装束，对于运动员的一些个性的表达，我们都能够去宽容的接受。这样的话，其实是观众心态的一种变化。而这个变化的背后，在我来看的话，我 觉得是我们国家发展在强大。早年为什么我们特别希望运动员赢呢？是因为去参加一次这个奥运会真的很不容易。像从1936年的时候，刘长春孤身一人去参加柏林奥运会，然后呢，到后来，徐海峰拿下咱们 首块金， 对咱们中国奥运军团的第一块金牌。那个时候的运动员，他真的是觉得说，我出去参加一次比赛，我代表着国家，而且我要花费很多的这个财力，是国家或者说是人民后面给我的给予，我必须要去回报大家。大家也希望运动员能给我们相对的一个回馈。而现在呢，我们对外交往的渠道非常的多了。中国不只可以在体育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 它只是一方面 展示自己，说我们有能力。可能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或者说能够接受到我们中国的发展的变化，这样就不完全依赖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给我们创造的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大家现在的心态会变得更加的包容和开放，也能够接受那些不是那么成功的英雄，比如说他们经过了努力，也许只拿到了一块银牌或者一块铜牌，大家也觉得他很了不起。特别是昨天我看到那个我们的老将吴静玉啊，他在生完孩子之后 复出 作为一个妈妈级的选手，重新披挂上阵代表我们国家参加比赛，虽然没有拿到特别理想的成绩，但是他得到了网友们非常多的尊重，而且呢，巴赫主席也亲自去慰问他，这可能是更好的说明了我们的体育精神在发展和变化，不仅仅是更快更高更强，对吧？今年我们 这个口号哈， 对，今年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格言也发生了一个改变， 是 在更高更更快更强之后，我们会加上更团结。就是因为我们会更多的关心人本身，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在人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种非常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其实是一个共同的挑战，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去欣赏这样的一届东京奥运会。那对于如果说作为我来说，看比赛已经不仅仅是说看中国队能得多少块金牌了，更多的会希望说能够在这场比赛中看到大家去克服困难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能够看到说人类恢复正常的交往正常的生活的希望。这个就像是巴赫主席说的奥林匹克精神，或者说奥运，它就像是在黑暗隧道尽头的那样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的路。这个是我对于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一个期待，我相信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共同的一个期望， 是可能很多人都是相同的想法哈。因为疫情之下，我觉得这些运动员能够为国争光，然后去出国去为这个奥运会去拼搏，去夺金牌哈，赢得更好的成绩，已经算是勇士了。 对，特别是这次我看女排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阵容，我们的女排队长朱婷，来自河南的农村的一个家庭，然后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说，现河南正在遭受这个暴雨之后，正在灾后重建，其实。不仅仅是朱婷啊，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里面一共有14位河南籍的运动员，然后还有河南籍的教练和工作人员，包括说像咱们国乒的领军人物刘国梁，他就是河南遭受汛情非常严重的地方新乡人。那么这场除了说体育比赛之外，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生活中的挑战包括说自然，包括说疾病这样的一些挑战。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凝聚起来的这种精神，也能够拓展到生活中去，帮助我们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是的，其实今年奥运会上也出现了很多，真的是除去这个金牌这个光环之外，给我们留下很多深刻印象的人哈。包括刚才节目之前，这个贾萌姐还在说一个这个伊拉克的选手，11岁。就虽然没有得到成绩，但是人家也来参加比赛了。 对，他可能是这届奥运会里面即使不是年龄最小，也是年龄非常小的运动员，应该是11岁12岁之间的一位乒乓球选手，来自那个战火纷飞的叙利亚。他就是你想在叙利亚这样一个国家，战争没有完全停歇，连一块标准的球台都很难找到的情况下，能够打进奥运会，和比自己年龄大很多倍的选手去同场竞技，这样已经是一种胜利了。而且他其实代表的其实更多的除了这个胜负之外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多看到这个小选手身上表达出来的这种不怕困难，然后全力去争胜努力拼搏的这样的一种勇气。 是，所以运动员给我们传递出了对体育的热爱和对体育的坚持，那种勇气，这个才是真正可能奥林匹克它背后应该带给我们的精神和力量哈。 对，我总觉得其实 奥林匹克为什么我们现在特别喜欢去看奥运会， 嗯， 因为它代表的一方面是健与美，确实本身是有审美，审美的这种意义。 对， 另外呢，它更多的代表的是人类对于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诠释，就是我们的生命力它能够到达什么样的程度，这样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种精神，在一个非常短的，比如说就16天左右的时间里面，展示给全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像史诗一样的东西。 嗯，所以其实今年形容东京奥运会最大的就是变化这个词，但其实就我们细数一下这个奥林匹克发展的这个历程，其实一直在变化。 对， 它只不过会经历不同的情况下，包括二战后刚恢复奥林匹克这个运动的时候，开始办奥运会，人们在聚集一起的时候都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和谐的一幕，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贾萌姐给我们说说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发展的历程中的变化。 其实就是咱们现在一般说奥林匹克都会把它分成古代奥林匹克跟现代奥林匹克。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意义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奥运会呢，应该是追溯到这个1896年的第一届的雅典的奥运会。这个是当时顾拜旦先生他在看到了就是英国的现代体育的发展之后呢，也看到了体育可以带来的感召力，他就建议说能不能够有一些国家咱们联合起来去做一些体育的运动方面的交流，来代替人们在战争中的这样的一种交换。因为再往前推的话呢，其实像早期的时候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每年都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奥林匹克周期，每隔4年做一个古代的奥运会。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就都来到现场去观看比赛，这个时候各个邦国呢就停止战争，有一个奥林匹克的神圣休战。所以我们奥林匹克本身它代表的是和平代表的是团结。后来在这个现代奥林匹克的发展过程中呢，最开始顾拜旦他希望的是我们用一些非职业的选手来就是不把体育当做某种谋生的手段，而是说当做我们展示生命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当成交流的一种方式来组建一个奥运会。后来慢慢如果说从早期来看的话呢，很多比赛项目并不是非常的规则，并不是非常的完善，以至于出现很多很奇葩的现象。像早期的时候，咱们游泳是不区分这个泳姿的，然后呢， 游泳场所也不太 对，游泳场所可能就是露天，因为没有标准的泳池。然后像这个跑步呢，有可能是不规定你的这个起跑动作的，所以说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100米的起跑线上，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起跑的姿态？还有呢，就是比赛的项目可能也是不固定的，连日程都是不固定的。比如说像这个早年巴黎，他去办1900年的现代奥运会的时候，因为和当时巴黎的世博会在一起举办，所以这个会期长达半年多，就6个多月，才办完一届奥运会。那到现在我们都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对， 奥运会它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呢，它融入了更多，就是它所属的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体育的一些期望。包括说后期我们出现了体育的更好的体育的装备，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完善的体育的转播，这些都是奥运会在发展过程中配合着时代的变化， 不断完善， 有了科技的支持之后带来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奥运会在表现形式上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奥运的成绩包括选手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不断的有新的奥运纪录或者说世界纪录被突破，其实也都是在发展变化中得来的。 是哈， 因为变化是它的，我觉得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所以我们不光是这个硬件在变化，软件也在变化，都在这不断的进步过程当中哈。 对， 今天呢邀请到贾萌姐来到主播的朋友圈，一起来聊聊变化中的奥林匹克哈。此时此刻呢，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一会儿呢可能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今天这场女排比赛的结果哈。 对，场上的形势呢也是在瞬息万变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看到的比分是中国队暂时是在第一局9-16， 稍微落后一些哈， 看一看后面姑娘们的发挥。 没错哈。今天呢来和大家聊聊的互动话题是本届奥运会您最期待哪场比赛，也可以说说本届奥运会有哪些变化是您发现的哈。老朋友这个宋彦军说，发现今年的特点是空场比赛，没有观众来看比赛。就是你 贾萌姐觉得这个空场比赛对于运动员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两方面来看，因为我们一直都说嘛，比赛，体育比赛其实是由现场的观众和运动员共同完成的，因为现场观众他们的加油和助威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运动员的斗志，特别是对于在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来说，那么他们可能会特别希望能够有本国的本国的这些观众能够来为他们到现场加油喝彩。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可能只有三个赛场开放了，允许现场的观众去观赛，大部分都是空场比赛，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女排，中国女排的这场比赛也是空场进行的。空场它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如果说好处，那就是避免场外干扰，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也知道，像有一些东道主国家，他在他自己的强项的时候，有一些现场的这个球迷或者是体育迷 会呐喊助威， 他可能会对对方的这个就是非本国的运动员的比赛造成一定的干扰，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倒是对双方都比较公平，而且空场比赛相当于是对所有的运动员来说啊，可能都是第一次。那么就无论说你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参加过三届四届甚至有的人五届奥运会，还是说我今年 是头一次参加的， 都是一样的感受，所以倒是在这一点上倒是获得了一种公平， 就是头一次都得从头这个新适应一下这个环境哈。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昨天中午举行的乒乓球男女混双是要求运动员发球的时候不能吹气以及不能触碰到这个球台的，这个应该是在赛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哈。 对，这个是中国队在赛前的时候进行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准备。我看昨天其实许昕适应的还不错，他在发现球台上有了汗水之后，他是主动的去示意现场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需要把这个球台帮我擦一擦，没有自己去擦球台，因为一旦是违规，可能第一次会被警示，第二次也许会吃到一张黄牌，非常 不划算，所以运动员们都在积极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些规则上的变化。 其实说到这个混双比赛，今年很多项目都加入了混双比赛，就是凸显了我们 性别平等， 性别 对 这样的话男女运动员共同去参与，而且其实也加大了一些比赛的变数，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的体能是不一样的，那技术上可能也不一样，平时如果说没有混双也许不太会组队搭帮来练，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有了混双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必须要挑出适合参加这个项目的组合。那比如说一个男运动员他发的球，那个对方的女运动员能不能够接得过来呀？你能不能够适应，比方说你是一个女选手，你能不能够适应男选手给你造成的一些挑战，这其实都是可以让大家去关注的。我相信就是混双比赛越多吧，它可能会对一些所谓的一些传统的强项，它的布局也许会造成一些变化， 是包括游泳也有混双， 对，会有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在。 乒乓球混双比赛也是刚才好多朋友都在说特别关注的本届奥运会里面的一项赛事，明天是出我们的混双的第一块金牌。 对，其实大家可以关注哈。 是这场比赛也是大家可以来准时收看一下直播，到时候为中国队呐喊助威。也可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应该是比较稳的一场吧。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家，比如说你要说乒乓球，乒乓球和跳水这两支队伍，对于咱们中国的体育迷来说，其实都把他们当做梦之队。 对， 就是很少会给大家在大赛中带来不理想的那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一般情况下都会发挥的不错。所以说呢，即使说有一些新的变化、新的挑战，相信运动员们也能够逐渐的去适应和面对。 是的，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同事贾萌，也非常感谢贾萌能够来到节目里啊，因为贾萌姐之前也是在体育台做过很多年的体育记者，也是非常有这个经验的。 其实我在体育台的时候，我们去在赛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要么就在现场，要么就在家里面去做一些这个体育节目的编辑。那现在呢，重新换一个视角和新闻台的听众在一起去看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新鲜，因为可能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当我把体育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去关注，而不仅仅看它的一个比赛的赛程赛果的话，那么我们能看些什么，这个可能是我跟小飞一起 来探讨， 希望能够跟大家去探讨。 对对对，今天这期节目也是也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总结啊，汇总的这个比分或者奖牌榜的一个情况，主要是和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在这个奥运会期间是 怎么看？到底是看的是什么？ 现在其实我们俩在一边上节目啊，也在一边看中国女排的比赛， 这个战况哈。 对，目前还是在第一局，中国女排暂时是以15-20落后啊。现在刚才应该是应该得分了，现在应该是16-20。 刚得了一分哈。 对，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之中呢，我们看到啊，虽然说比分上暂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队的队员们的状态还是挺不错。特别是刚才镜头给到了朱婷，朱婷的表情是非常轻松的，笑容满面。这个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期待，就是希望运动员们呢，无论说比赛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能够坚信自己有机会。 是的，其实这场排球比赛还挺巧合的，就是他的教练正好是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荷兰队的教练。 对， 当时我们是小组赛的时候是失利了，但是期待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这个反超一局哈。 其实土耳其队的这位教练非常的优秀，因为他的执教经验很丰富，也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去，因为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呢，他其实对于朱婷来说，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为什么说我感觉今天朱婷参加比赛非常的有意义，是因为他在这一场比赛中真的是会遇到两位恩师，一位就是咱们中国 曾经的恩师 女排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另外其实就是土耳其队现在的主教练，因为这位主教练呢，他在土耳其联赛中其实也是有职务的，因为他在瓦基弗银行队执教的时候呢，当时朱婷也是在土耳其打球，就在他所属的队里。 他是他的教练。 对，所以说其实朱婷的很多能力，他的潜力，能够开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感谢土耳其队的这位教练。 那这是不是代表今天土耳其队对我们的主攻手的这个技能他更了解了？ 他应该对我们的队长非常的熟悉。 对，他的打法可能更熟悉哈，所以今天这比赛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悬念在里面的。虽然说这个今年这个赛程啊或者是规则都有了一些变化，包括像游泳它的转播时间有变化，然后还有就是不是转播时间哈，就是那个游泳的时间变成了就是日本的早间时间。 我想游泳的赛程安排大概率是因为游泳这个项目是主转播商美国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那么如果是说在日本的时间，传统来讲我们一般都喜欢把游泳安排在晚上 黄金时间。 对，那如果说是日本的晚间，那就是美国的早间。可能不太方便美国的观众观赛，所以应该是应主转播商的要求，所以把它调到了类似于就是放在了日本的早间的比赛的时段，为了能够更好的让这个半球对面的观众能够看到比赛。 所以这些可能都对我们的选手来说是一种挑战，同时也算是一种机遇吧。 对，应该是适应，大家可能都必须得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 因 为时间对于所有参赛选手来讲都是公平的，大家都要去参加一样的比赛。只是说呢，像这样的一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中国的观众看比赛来讲是不是有点影响，大家也在上班的 时 候，时 间上的调整哈，时间管理一下 上班的时候没有也会错过一些比赛，那大家可能可以考虑通过收听广播来了解赛况。 是，也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天晚上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比赛哈。比如说5:40的时候有这个羽毛球男子双打小组赛，以及6:50的时候有举重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比赛，7:00的时候会有乒乓球混合双打半决赛，中国对战法国的比赛，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哈。8:00的时候有3人篮球女子组分组循环赛，里面有中国对战法国。以及9:00的时候会有3人篮球，男子组分组的循环赛是中国对战荷兰，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在今天晚间的时候来期待一下哈。刚刚呢在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都在看这个女排的转播哈，直播比赛，所以也很关注，发现这个分差越来越小了。 但是现在好像是已经到达了这一 赛点 哈，局点，因为现在土耳其女排是24-20领先。 所以也希望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能够顺利吧。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时间是结束之前，可能这场比赛是打不完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关注。 对，因为中国的女排的姑娘们正在奋勇的追分。 是这样的。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比赛，还有很多这个比赛大家都有提到，都很关注，比如说射击、射箭举重、 还有这个跳水，刚刚刚得了一块金牌。 嗯，对，因为跳水这个是中国人特别提气儿的一个项目。 梦之队哈。 永远都是能够在赛场上看到他们有特别出众的表现。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比赛是也是有一点点变化，是举重也是有一些变化的。里面也是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参赛队员的人数有减少。 对，而且我是觉得像举重的这样一个项目吧，其实今年我倒是对他们有挺高的期待的，因为听说赛前听举重队的朋友说赛前很多运动员的那个状态还不错，加上今年确实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特别是对于女举来说，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像这个朝鲜，朝鲜队因为防疫的关系并没有来参加比赛，那我觉得可能会给大家很多的机会去争夺这个金牌。 还有一位老朋友，这个说到很关注苏炳添的短跑，其实我知道蒋萌姐也是很关注田径这一块的哈，你比较期待的是什么？ 苏炳添确实因为100米这样的一个项目被称为说叫做皇冠上的明珠，就是大家特别关注度高的一个项目。苏炳添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了，因为80后运动员在今年真的是应该叫做老运动员，能够在30多岁的年纪还出现在赛场上，并且在一个特别需要拼体能的项目上面去出征，我们特别祝福他，希望他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特别是今年我看日本东道组日本队也是派出了那个山县亮太，是苏炳添的一个老对手，去作为运动员的宣誓的代表，作为他们的队长。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环境里面看苏炳添和山县亮太的对决应该也是很有趣。 是，其实刚才你说到了一个词，就是他是一个老选手了。今年这届奥运会里面最大年龄的是37岁举重运动员哈，最小的是14岁，所以也是说今年是属于新老交替啊，老带新的一届奥运会。 我是算了算，今年有大概有是7位选手吧，参加过4届奥运会，应该年龄都不能算太小。然后呢，像小选手呢，有相当多的是00后。咱们有70%的运动员是第一回参加奥运会，那都是比较年轻的人，能够在这样5年的一个奥运周期里面获得机会，其实是挺幸运或者说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的小将全红婵，如果说这个冬季奥运会不延期啊，那在2020年他可能到不了能参赛的， 对，不能参赛、啊、 这样的一个成绩。那到了今年，那他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实力，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代表国家去参赛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契机，获得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 其实除了这些传统的项目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项目，今年奥运会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还增加了很多新的项目，像冲浪啊， 有一些特别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项目，像攀岩啊， 对， 滑板啊，冲浪，包括说还有一些东道主优势项目，比如说棒垒球， 对，棒垒球、 空手道，这都是东道主特别喜欢，也有很好群众基础的这样的一个。 这是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东道主的特权？ 但是要是能够让一个项目入选奥运会真正的比赛项目的话，它必须要在足够多的国家开展。所以我想一方面可能考虑到了东道主的需求，和他们对于现场的观众，因为原来是考虑到可能会有现场观众的本土观众吧，他们的关注程度。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也是要考虑到他奥运会，古老的奥运会如何去适应年轻人的审美的需求。我感觉选这5个项目，特别是像这个滑板、冲浪和攀岩，应该是考虑到了00后他们的一个审美的趣味。 这也是一定程度上奥运会的一种变化哈，一种变迁，也在不断的在项目上也年轻化，不断增加它的花样，让大家更有新鲜感吧。 对，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聊天室里还说到说，看到了昨天这个颁奖的过程，看到了很就每个运动员都是自己佩戴这个奖牌，这也是今年一大就是特色哈。 对，这个是赛前，大家就说到了，可能为了减少在比赛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所以说会安排运动员自己给自己挂奖牌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运动员来说可能会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体验，自己给自己颁奖。 是的，就是拿起奖牌自己给自己挂上的感受哈。没错，也给大家再来这个汇报一下哈，现在此时此刻这个中国队对战土耳其队的第1场排球比赛，女排比赛哈，目前的比分是 进行了第二轮的 对第一局是中国队先失一局，土耳其队呢1-0拿下的第一局啊。接下来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二局的比赛，目前是土耳其队先得一分。 嗯，是的，这场比赛我觉得越来越有悬念了。接下来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场比赛。 嗯，不太像是有7位队员被软隔离过后的这个土耳其队，看起来就是在 还是很有这个 坚持 战斗力的啊。 表现还是不错的。 嗯，所以今年可能是在赛制和赛程上有很多的变化，一方面也需要运动员去适应，另一方面呢可能也在一些项目上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对，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呢，在节目最后共同期待本届东京奥运会我们的中国健儿们能够向更好的成绩去冲击。 对，我们也希望说除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之外呢，所有的奥运健儿们都能够平安的凯旋。 是 啊， 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 对， 嗯，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下周日的下午15:19到4:00呢，希望大家再次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 FM94.5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那我们下周再见。 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